下，到底过出一步，愿再做努力，我叫他们被入侵。你说雷迪可靠，我说何必怕他。别向他们磕头，文化是武器，埋在每个神经，被有人深谷打醒，绝不允许失败，胜利不必等待，因为 music man 的到来，忽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，节奏和 疯狂吧！